看，观感也一样。看见千转百光，也是潮浪。足迹走遍大山，所得也一样。到处有树有雾，鲜花也香。事实这样，每一寸花园都漂亮。人生世事，没有多少美美幻想。 Wait, wait.